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6章1-15节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为了帮助我们了解整段，我们可以先注重一下这段可能最关键的一节，就是第13节。在那里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可以说在这里耶稣指出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侍奉马门，就是钱财的，另一种就是侍奉上帝的。人不可能同时有两个不同的主，两个不同的神。钱财就是其中一个，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假神，非常多人就是在侍奉他，而不是在侍奉唯一的真神。那当然这个区分也就是非基督徒与基督徒的区分，基督徒所侍奉的主就是三一真神，非基督徒当然没有侍奉他，钱财反而是他们常常所侍奉的。好，所以今天这整段经文的这个前提或者背景，就是有这两种不同的人。那么为了总结今天这整段经文，我所定的正道题目是善用钱财。在我们这段第1-9节，耶稣要给我们两种不同善用钱财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第1-8节的比喻，是困扰很多人的。这是因为这比喻里面的主人是夸奖他不义的管家，耶稣自己好像也是夸奖他。好，我现在再念一次。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最后那句就是耶稣自己总结所说的话。哇，我们怎么理解这段呢？最重要的一节可能就是最后一节，耶稣说第8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或者精明，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翻译，精明，做事精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耶稣的比喻都在谈今世之子，就是非基督徒，就是有马门钱财当他们主的人，也就是只有看重这世界上的事的人，就是不考虑或根本不了解永恒的事的人。 那么你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你如果是在这个世界观里面，那么你就可以说那管家就是善用钱财哦，因为对那种人来说，钱财是主，是一切的，那管家就是好好的使用他，为了他今世的好处。他真的很精明，并且耶稣甚至说，那个管家在他那个非基督徒的领域里面，他用钱财的精明比基督徒在他们基督徒的领域里面是更加精明的。是的，耶稣就是在说很多非基督徒是非常会使用钱财，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们只有钱财，他们的主，他们的假神只不过是那钱财而已吧。所以他们当然会用各种方法让他们的钱财多一些，就是非常会善用钱财。那么当然也可以说，真正的情况是非基督徒是最不会用钱财的人，因为他们把钱财当作他们的神。但是对他们来说，为了他们错误的目标，他们是很会用钱财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呢，耶稣好像在说，如果非基督徒很会善用钱财，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常常没有，但是我们基督徒更应该善用钱财。当然我们善用钱财的方式是跟非基督徒善用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更应该正确地善用钱财，因为我们了解钱财真正的角色是什么。它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钱财只不过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要我们好好地当上帝的管家，为了用来帮助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一直增加或者一直享受。所以耶稣接下第九节就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那么耶稣这句话有好几个地方应该多解释一下。首先他说我们应该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钱财自己本身不是不义的，它是中性的，但是它常常是被用来做不义的事。所以耶稣的意思比较是说，我们要借着常常被用来做不义的事的钱财结交朋友。那么用钱财结交朋友这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最有可能是周济穷人。圣经好多这样的例子，像我们的旧约的经文阿摩斯书，他们就是没有在周济穷人，他们反而是在虐待穷人，应该周济穷人。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两章后也就告诉一位很富有的人，他应该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么如果这是耶稣在我们今天经文的意思的话，接下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所翻译的他们就是你所结交的朋友，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句反而应该被翻译成，并且原文希腊文真的是可以这样翻译，应该翻译成你们会被欢迎，就是被上帝欢迎到永存的帐幕里去。那这样的翻译比较通，因为你所帮助的穷人不一定是基督徒，或者不一定会成为基督徒，所以他们也就是不会到天堂去，不能欢迎你，但是上帝当然在那边，并且是最适合，上帝是欢迎人到他自己的家天堂里去。那么耶稣的意思当然 不是说你帮助穷人会让你赚得天堂，不是。但是帮助穷人是以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就是基督徒当葡萄树基督的枝子所会结出的果子，并且你这枝子有一天在末日的时候，就是当钱财已经是任何作用都没有的时候，在那时候上帝就会欢迎你到天堂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周济穷人是耶稣讲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最自然的意义或应用。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台湾情况的应用是这个：当我们把钱财用来为了好好自己跟非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支持用钱来支持整个教会认真地跟非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当圣灵使一些所听到福音的人相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将来在天堂与我们同在的。当时他们就会欢迎我们与他们一起享受天堂的帐幕。这解释或者应用也是不错的。好，所以这么做，用钱财帮助人，无论是帮助他们身体或者他们灵魂的需要，基督徒这样做就是善用钱财。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看我们的经文第十到十三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地看每一节，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在每一节耶稣都是在形容差不多一样的事实，是这个人怎么使用世上的东西，像钱财，就会显露他们属灵的情况是什么。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就像一个葡萄树的枝子包括它所结的果子，就是连接于那葡萄树的树干。好，我现在再念一次，从第十节开始。人在最小的事上，就是属于世界的事上，在这些事上中心，他们在大事上，就是属灵的事上也中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好，这段对我们来说是蛮严肃的律法，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没有那么的善用钱财，我们的行为也常常就不是一位基督徒所应该有的行为，我们就是不配上帝属灵的恩典与拯救。那我等一下会回到这点，但是我们先继续看完这段经文，剩下是第十四跟十五节。我先再念一次，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上帝看为可憎恶的。哇，好严肃。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很多，首先他们是贪爱钱财的，哇，他们就是有马门钱财当他们的主，他们的假神，他们明明不信靠真神，他们就是激烈地拒绝道成肉身圣子上帝耶稣，他们就是非基督徒，就是在 那最基本方面错用钱财的。接下来耶稣说，他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那一个原因他们是自称为义的，就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多钱财的情况就是上帝对他们的肯定，他们认为他们的富有就是上帝所给他们的教导与生活的暗赞。但是这观念是完全错误的。那在我们下个礼拜的经文，就是这一章的19-31节，这点我会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要等下礼拜看那段。那最后耶稣说，法利赛人的心上帝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上帝看为可憎恶的。法利赛人的心又是贪爱钱财的，又是高傲自以为义的，上帝就是憎恶这些的。好，这样就结束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很不容易的一段经文，也是应该会显露我们的罪的经文。我们基督徒太受外面世界的影响，非基督徒的世界观，包括错误地注重钱财这个罪，我们太容易认为钱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了它什么都不怕，没有它就没有盼望。我们太信靠钱财，也太想要更多更多钱财的。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所有的就是那一位真神，但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行为常常是比较像那些有满门钱财当做他们的主他们的神的人，就像他们的观念与行为，我们常常像他们。我们跟法利赛人一样，是贪爱钱财的，也是自私的，没有那么想要跟别人分享，包括适合的有智慧的周济穷人。求主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但是感谢上帝，感谢主，我们的主上帝就是一位怜悯我们罪人的上帝。有一次摩西与上帝在那西乃山上的时候，摩西向上帝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上帝回应说，摩西，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看见我荣耀你会死了，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的背。那接下当耶和华经过摩西的时候，让他看见他的背的时候，耶和华就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耶和华自己选择，他要介绍他自己，他一开始他第一句话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哇，有了他当我们的上帝真好。其实我们也可以借用我们今天的经文来看我们的上帝如果真的是一位怜悯我们的上帝。我给这段经文的总结就是善用钱财。那么谁的钱财最多呢？可以说当然就是上帝，就像上帝在诗篇所说的，千山的牲畜都是我的，宇宙所有一切的当然都是上帝的。那么上帝是怎么善用他的这些丰富呢？我现在就要连续念四段经文，从这些经文我们就会很清楚看到他怎么善用他的钱财他的丰富。先是从哥林多后书第8章，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接下来从罗马书第8章，上帝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 还有约翰福音第十章，好牧人耶稣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最后一段刚好是从我们今天的书信，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上帝是如何善用他的钱财呢？他就是用他自己的身体当作我们这些被我们的罪、被撒旦所捆绑的人的赎价。这对我们罪人来说一定是最最善用钱财的方法。因着耶稣在那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我们的罪都蒙了赦免，我们与圣洁的上帝完全和好了，我们已经有永生了。另外，在我们今天经文的比喻里面，有那位管家，他把人家所欠主人的债减少很多，一个从100变成50，另一个从100变成80。但是耶稣对我们罪人来说比那管家好太多了。因着我们的罪，我们本来欠圣洁的上帝一个我们永远在地狱里面根本还不完的债，但是因着他无价宝血赎价的缘故，耶稣就把我们这么大的账单写成零，没有了，零，我们这样就被完全释放了，是完全自由的，我们已经与圣洁的上帝完全和好了，真是怜悯。今天早上怜悯我们的上帝当然继续怜悯我们，他再一次地赦免我们的罪，并再一次地善用他的钱财，他把他受死又复活的身体与他无价的宝血白白赐给我们吃喝，他真的与我们同在，并再一次地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若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这段经文本身主要是律法，这段显示了我们太爱钱财的罪，我们常常没有善用钱财的罪。但是这段也是给我们基督徒上帝对我们美好的旨意，上帝就是要我们这么做，善用钱财。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也是好的，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这么做，也只有我们基督徒真正可以这么做。我们基督徒已经从上帝领受了那非常丰富的恩典，并且这恩典不仅是赦罪永生的恩典，我们生活每天需要的上帝也都赐给我们。我刚才念的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基督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耶稣自己也说，如果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上帝都照顾了，他当然更会照顾他所疼爱的儿女了。我们基督徒从上帝所领受的实在太丰富了，我们什么都不缺了，因此我们可以，我们非常可以善用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钱财，我们不用自己一直想要为自己收拾更多更多，我们可以，我们非常可以把上帝所丰富给我们的用来跟别人分享，我们可以用 这个钱财来帮助我们周围人身体与灵魂的需要，这没有那么难做，那我们就去做吧。阿们。上帝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